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王错，主父王朝错错，你说我再错，我不早。人人心欲自泪聚耳，凝成咒语，向天下诉。与其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冲。竟引得摧枯拉朽，公安待。还世界庆幸尽水，绿叶必枯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问家土生，他在那雅琴的心，苏金灿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无福地间，欢乐来从那群家门门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宫，我就家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鹏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和乱 他本是我的亚夫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去，本是个一世通人，浪掌心他奔天，翻眼不把人问，往昔同体无悲然拖穿了一战，有心相救往西头，可怜我力量有本能，往西头被他撇死，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连西口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危，我把贤良要把我的命存，多亏那张罗九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父亲只有我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活，又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爹我的恩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，我记不要告诉别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秘密呀，你寒暄之下里面 没 听众朋友，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洋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